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本节目部分资料由北京市方志馆提供。 北望云阁美亭台，东临清秋孟蓬莱，南有潇湘多锦绣，西出阳关入画来。北京时间19:06:58，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停留在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赵亮。这个我有一习惯哈，好像每期节目之前老得找四句诗给大家说一说哈。那刚才这是什么诗呢？其实这不是诗啊，也不是词，这只是找了这么四句打油诗吧啊。这是出自咱们选题策划人小强老师之手啊。这样我先欢迎一下小强，好不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强。 刚才这四句打油诗，这是小强老师写的啊， 瞎诌的。 但是很有意义啊，因为每一句的前四个字，它都是一套书的主题啊。什么书呢？这一套书就是由思飞小组编纂的四本《中国文化史记手账石鼓寻踪》啊，是以中国的四方为题，分别为北望云阁、东临清秋、南游潇湘和西出阳关。哎，这说到这儿，大家可能会纳闷了啊，这个思飞小组啊，这是个什么小组啊？怎么会对咱们中国文化古迹这么的熟悉呢？那么其实思飞小组是这样一群沉醉于寻访古建筑、古遗址的古迹爱好者啊，他们以刷遍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人生之成就啊，那么国宝造访数人均成百甚至上千，所作专业文博文章更是广布报纸杂志。那近年来呢，他们也是推出了思飞日记、石鼓寻踪、思飞日历啊、石鼓寻踪这样的书籍。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些热爱中国文化古迹的人，来听听他们的故事。好啊，让我跟小强来请出今天的二位嘉宾啊。首先有请思飞小组的重要成员，也是石鼓寻踪、思飞日历的设计总监杨大伟先生，欢迎您。 大家好，我是杨大伟。 另外一位是咱们石鼓寻踪的责任编辑啊，任盼盼老师，欢迎您。 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任盼盼。 非常有幸请到二位啊。说来也很巧，我跟这本书啊很有缘分啊。这个前两天呢，我是去接我们家小孩放学哈、啊，他很小，在幼儿园。然后这个去的早了点啊，就去旁边的，正好有一书店哈、啊，我就过去闲逛去了。就你说怎么那么寸呢？我就一眼就看到咱们这个石鼓寻踪了。当时我的第一感觉是这样的，因为2005年的时候有一个福克斯出品的美剧叫《石鼓寻踪》，它是那个骨头的骨啊，骨头的骨。然后我一看，我说这名字啊，这个很有意思。然后我翻了几页，我一看，好嘛，我要完成这里边的任务啊，那可费了劲了， 不可能的任务， 不可能任务，对对，确实啊。但是就时间特别紧，就那个排队人也很多，就没有办法把这书买到手。 刚刚过去一天，小强老师告诉我说，咱们做这个选题就是跟这本书有关，所以我还真是啊，还觉得还蛮激动的，挺有缘分的啊。对二位表示诚挚的欢迎啊，然后也特别想聊一聊你们这个故事啊，这是这样的一番寻踪啊，这样的一个足迹到底有怎样的经历啊？那我们今天开聊之前，还是欢迎大家提醒各位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啊。小强老师先把我们上半段的问题问出来吧。 好的，这个问题又是一串数字，大家记住了啊。 好， 数字是这样的，就是咱们国家呀已经公布了七批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想问北京一共有多少处？四个答案是27处、126处、247处、450处。就是27处、126处、274处。或者是450处，大家选一个。 哎，就是说国家已经公布的这个七批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 啊，是不是这就是简称的所谓国宝？ 对对对，这个宝是保护的宝， 保护的宝。 您如果记不住数，你就 A B C D 吧。 哎，也行啊。咱北京一共有多少啊？好，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等待大家的答案。好吧，大伟来跟我们说说吧，是 这个思飞小组。 对，就先说这思飞小组， 我挺神秘的一个名字啊。 对，这个小组是怎样的一个构成？什么时候建立的啊？ 这个小组其实不是一个某一时间段特别宣布成立的，它是一个逐渐形成的这个过程。就是10年前甚至更早一些呢，我们有一批人呢，就是自己喜欢去看古建筑，去仿古，后来慢慢就扩大到看博物馆文物等等这些，然后那个时候就不断慢慢交流。其实早期的时候，在没有微信那个 QQ 群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 那当时怎么联络呢？ 当时有一个新浪微博，然后大家我每次去看了之后都会写那个感受、游记、文章等等。然后因为这个 博客还是微博？ 博客 啊，博客 说错了，是博客，新浪博客写文章，然后在文章里面这个交流认识。 嗯， 因为您一说文章，我觉得这博客140字不可能写得下 啊。对对对，早年都是长篇大论。 所以这个还是很有年代感的哈。 对， 10年10多年以前就有这个小组了啊。 对对，但是那个时候也不叫思飞，也没有组织。其实就是私下里就是交流，后来有了这个群，慢慢再取了这个名字。 嗯，其实就是随着社交媒体的发达，就大家自然而然成为一个群落。 是的是的，其实早年大家都是网友， 是吧？哎，那咱们这个小组现在有多少人呢？就是这些共同的有共同仿古志趣的爱好者们， 其实这个人就很多了，但是差不多10年前相识的这么一个有50人左右这么一个 核心的小组， 对对对，就编书的编辑者们有50人左右，后来有更多的人通过自媒体的发达又人就越很多了，但是最开始的就是50人左右，一直比较稳定。 那 这些人都是怎么构成的？ 我觉得这是下面一个问题啊，最紧要一个问题就是这名字 啊，先说名字啊， 思飞小组，这思飞肯定有讲究，是吧？ 我先说 对 哪两个字吧啊， 思嘛，思 是马克思的思。对，这是一个旗一个金，这个思飞是飞翔的飞，其实它来自于这个《诗经》，《诗经》里面形容古建筑的这个一个词，如鸟思阁，如灰思飞。 哦， 是这样的，就是听这个名字就很容易想到思飞，就像好像鸟要展翅飞翔一样。其实我们看古建筑，它那个屋角起翘啊，就你就会联想到。就像鸟展翅飞翔一样， 但这词不是马克思的词，是恩格斯的词 啊！对对对，恩格斯的词，就是像那个古建筑，它比如像那个辽代或者唐代的建筑，就特别更明显一些。 对对对，它这个出言深远，就像这个老鹰 展 翅 一 样。对， 好，那么咱们这个小组核心有50多人啊，那么这50多人大家都有这样共同的爱好和志趣，但是我想问了，那大家平常这个是？单独行动、单独拜访，还是说成群啊结队？平常大家都是做什么工作的呀？对吧？这个怎么有业余的闲暇时间去做这样的事情？ 其实这个构成是，很多 其实里面医生学医的人就占了相当一部分，所以说你觉得很奇怪，对，学医的人占了相当一部分，当然还有一些，也有一些这个主要还是业余的，也有一些学考古的，学这个相关的，学文博相关的， 哎，这个不错哈，这到哪儿去带着大夫，这心情就踏实是吧？ 他可能平常工作也比较紧张，我觉得。 我们去比较遥远的地方，出现一些这个身体上的问题也不担心，我觉得这也挺好的。 对， 哦，那大家去过大概去过哪些地方啊？十年来，这个足迹， 我觉得这个 那就太多了，基本上。你从这本书可以看出来，基本上的话，如果说大家把每个人的这个去过地方，进行梳理的话，基本上都去过了， 都去过。 就是他现在咱们是总共， 因为没有哪个人都去过，但是大家一个群体的话，你去过那些地方，我没有去过，但是我去过地方，可能你没有去过，然后大家凑一起，这就都去过了。 就总共的数字是4296处， 对 啊， 五迹哈， 对， 这个我觉得太厉害了。我觉得如果说某一个人去几百处，甚至上千处，那我觉得已经了不得了。 这个我觉得就是有一句话呀，反正我每天都念叨给自己听哈，就是读万卷书还要行万里路，是吧？ 是， 这行万里路呢，可能有一部分比较实际的概念，就是这个地理的概念哈。当然，它可能有各方面的解读，比如说你实践，可能也是行万里路的一个意思。但我觉得你真正，比如说你在书上读到这个地方，然后你就去到那儿。看见这个地方，那种感觉是很不一样的。 是的，是的。 当然了，你们去的可能这些地儿啊，还不好找，是吧？找了还不一定让进，是吧？ 对对对， 寻找契机，是吧？这个是这个地方，你到那儿了，还只是第一步啊。所以我觉得十年来能够完成，可以说是这样一个壮举吧，啊，这么多的地方确实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好，那咱们一会儿再说具体的啊，再问一下咱们这位责任编辑啊，盼盼老师哈，您是怎样的机缘啊，来这个为这部书来做责任编辑，您的感受是什么呢？ 其实我的机缘是来到这个部门，可能恰好接手了这个选题。这个选题呢，之前他是另外的一位同事跟司非小组的这些同仁们联系的。我在一开始是审稿的过程嘛，审稿的过程就是跟自己的仿古经历进行结合，就觉得整个这个手账都是非常有实际意义的。 就是您也有过仿古的这样的 对 经历是吧？ 大家可能觉得女孩子可能对仿古不是说非常感兴趣，但其实我们之前办的活动有非常多的女生去这个活动现场听大家分享仿古的经历。其实很多女生也对无论是自己的文化呀，还是这个文化留下来的遗迹都是非常感兴趣的，所以我在做这个书的过程中也是非常希望把它做好，或者是非常希望有更多的人能认识这本书，或者用起这本书来了解我们自己祖国的文化。 其实咱们在那个讲座当中哈，我就是听到这个大元老师就说来着，说其实我们这是一本手账，所以什么叫手账呢？就是说它其实就是一些一万多处的一个条目，就是一个目录，目录做成书，我觉得其实这个可能很多人想，哎呦，这目录怎么能做成书呢？ 潘 老师 就说，就是说，对，怎么样会有这样一个想法， 对， 和创意啊，这是怎样诞生的？ 因为是这样，因为司非小组之前有这个司非日历的积累，他们积累的过程中呢，就有很多条目的组织，但是想他们既然已经出了这么多的日历，希望以更好的形式把他们原来积累的东西展现出来，而手账的形式呢，虽然说它是有条目的，但其实它有空白页，是希望你跟这些国宝有互动的可能性。这种互动的可能性呢，就是我们这个书可以出来的一个可能性。大家在仿古的过程中呢，不仅说你看着这个条目去找到这个地方，还可以把你自己的想法，或者是比如你的车票，或者是一些其他的门票啊，夹在这个书里面。这样的话，它其实虽然说是一本小书，但它其实是可以越读越厚，或者是带着它走，它可以变得越来越厚的东西。这也是我们的初衷。 哎，您说到这儿， 解释一下这国宝哈，可能好多听众光听“国宝”两个字，以为是 大熊猫呢，是 吧？对， 我们不是去看大熊猫啊， 或者宝贝宝贝的宝 啊。 其实我们说的这是保护的宝，是国家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两个这个简称国宝， 国务院公布的，这是清晰的，不是一个虚幻的概念，而是一个清晰的概念。 对， 我这是先稍微吐槽一下哈，这个手账太密了，空白的地方太少。 太小了啊，这个能我觉得说，比如说如果真的比如说咱把这第一页吧，因为咱北京吧是吧，北京这第一页要先走遍了啊，我可能想要这个写的东西是吧， 写不下， 记录的根本就写不下啊，确实。所以看这本书的时候，我的感觉就是哇，这得做了多少功课是吧，得走了多少路啊，又有那么多的这个心得体会。然后呢其实这本书我觉得是你们这个小组呢跟广大的这个读者啊，今天也是跟我们听众的一次啊这样的一种交流啊，希望大家也能够说找到这些古迹的时候看看啊咱们思飞小组是怎样的感受是吧。我还关注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啊，咱们后边还有一个小程序是吧，叫思飞坐标对吧。 是的， 这个是怎么使用啊？ 这个坐标是刚刚发布的，但是我们还在完善。坐标是相当于这个有一个地图，你可以在地图上迅速的找到这个国宝。因为有很多时候导航也是不准确的，因为我经常访古的时候开车的时候百度导航什么的根本找不到或者导错了。那现在有这个坐标是确实叫人肉导航，就是我们有对人，因为我们有小组自己去了他的那个地方定位了。这样的时候你就他就可以把你导到那个 准确 的地点。 嗯， 问题是一个庙还好说，有的地方是一处这个很大的古遗址，这个遗址保护这个范围可能一公里，你说你去哪儿，但是这个一公里可看的地方可能就是一处石刻或者一个碑，那么这个地方是没有任何书籍和资料是记载的，那么这个小程序就可以打卡，就是我就把这个地点标在这个碑这儿或者标在这个石刻这儿，这个时候你去的时候不用到处去找，直接到这个最可看的这个地方，不然你看都是荒山。 嗯，哎呦，这个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呀，我觉得我们后来者应该向你们致敬哈， 对， 你们属于这个 特别感谢 对古迹寻踪的先行者啊，少给我们减少了很多找路的这个麻烦啊。 是是是， 而且 没有，我们也是喜欢才去做， 是吧？啊，然后这个你像地图这些软件啊，是吧？应该你得收他们一点费用哈，完善了他们很多的这个不太完善的地方哈。我觉得这件事情确实是非常好。那这样吧，咱们接下来听一段咱们石鼓寻踪的一场讲座是吧，这个就是大伟先生在现场来给大家讲你们这个整个的一个经历是吧， 还有一些听众的当时现场听众的一些采访 啊。好，那我们来听一听，这是小强老师来到访石鼓寻踪讲座现场。 国宝的树目前来说国一到国七呢一共有4200多处，因为很多 我是选题策划人小强，现在呢我是在石鼓寻踪故事分享会的现场，我手上拿到的是4本1套的石鼓寻踪中国文化史记手账，其实呢这是一套涵盖中国东南西北四方4296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刷宝指南手册。活动中呢知名仿古团队思飞小组的成员杨大伟、刘拓正在分享他们在探访国宝过程中的精彩故事。 那么为什么要做这么一本书呢？就是你这个一个表格你就居然能做成一本书吗？或者说这个表格看似是很简单的一个表格，刚才主持人也介绍到这个表格可来得非常不容易，来之不易。首先你看我们网上能查到的，比如说这个国务院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批次，它是按照批次来分的，它不是按照地域来分的，它不是分在一个地方，它是全国的这个分布的。所以说你就算查到这个，你好不容易跑到这个大同去了或者某个城市去了，你会发现你只能看那一两个地方，还有很多地方你根本就不知道，你需要做大量的功课。大概十几年前我去永乐宫的时候，我是费了很大的劲然后到了永乐宫，但是我看完永乐宫我就走了，我就不知道在离永乐宫只有不到1公里的地方还有一个唐代的寺院叫广仁王庙，这是仅存的3座比较完整的唐代木构建筑当中的一座，但是我错过了，一直到很多年之后才把它给补回来。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个书呢，是我们列得非常的详细，是详细到各个县城，所以查起来非常容易，而且关于国宝的批次、它的时代、它的详细的地址都列出来了。这样的话，你一看，你到这个城市，唰，很清楚。 刚才呢，我们也听了刘老师和这个杨老师的讲座哈，我也听到你在问一些问题，是不是平常你也经常会去看一些国宝？ 是的，我一个业余的爱好吧，因为本身我比较喜欢旅行，而旅行其实它意味着是背后的这种文化和历史，所以我也就是说不太喜欢去那些所谓的景点啊，然后跟着导游听讲解，而是自己去维基百科上查国宝的这个目录，然后来看这块有什么历史建筑，然后再去查它背后的背景，然后去看这个建筑，去了解这个文化，所以这本身也是我自己玩的一种方式。 那就是你在探访这些国宝的时候也遇到过一些麻烦？ 麻烦当然是很多了，有时候感觉是麻烦多于顺利的时候，因为很多国宝它比如说是被公司占用了，然后或者是被当地的居民给就是算是瓜分了吧，带引号的，然后还有一些即使开发成景区了，它也会有一些刚才图片里展示出来的比较奇葩的保护方式，比如说围上栅栏，或者就直接告诉你不让拍照。 你们能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在去哪儿的时候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崇礼住宅，然后它本身是一个清朝的一个历史建筑嘛，但是它里面的院子就是相当于被若干个公司给分了。虽然我不是专业做历史的啊，但是我业余了解的历史知识就是要强调说史书的记载跟文物是要吻合的，然后我觉得这个探访的过程其实也是一种把记载和实物对照上的过程，这样是能给我带来一种怎么说，就是触碰到历史的感觉吧。 阵阵晚风吹动着松涛。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咱们大卫老师在石鼓寻踪的讲座当中来给大家分享的啊各种故事，但是这个远远不够，咱们一会儿下半时段还有时间，咱们再具体聊一些你们的精彩，还有一些惊险，好吧？来，咱们上半段最后一点时间，小强老师把咱们的这个问题的答案来告诉大家啊。 我本来想说下半节的答案的 啊，没关系啊，来告诉各位吧。 这个、就是呢，我给大家把这个四个数字再重说一下哈，27处、126处、274处和450处，其实呢，北京是126处。那这个三个数字呢，天津是27处，河北274处，山西最多450处。 嚯啊！那我觉得咱可以就从北京开始嘛， 对， 是吧？ 126处也够逛的。 126处啊，按照咱们石鼓寻踪第一页开始啊，我这个有机会啊，不直播的时候，我就准备拿着咱们这个手杖啊， 对， 顺着咱们这个指引，哎，我就去打卡了。好，咱们上半段就暂告一段落，稍事休息，一会儿打开文化之门下半段咱们继续聊。 哭泣又给我们惊喜，让我们就这样相爱相依，总是要说再见，相聚又分离，总是走在漫长的路上， 秋高气爽，揽红叶满山，到雄伟秀美的牧田玉长城。 千古难题，中午吃啥？ 嘉禾一品永和大王，满30立减15，只要你有邮储银行 DO 或 BO 卡。 DO 卡我有啊， 在罗森便利店还有半价优惠，还等什么呢？快走啊！ 详询95580，邮储银行北京分行。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你。赞墙固，墙墙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潮。 美潮 ，Michael，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

特别的好，我们也可以拿着这个书，按图索骥，按照这个地图也去打卡，看看思飞小组他们是怎么走的啊。那再次欢迎一下二位嘉宾啊，还有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小强老师，咱们下半段接着聊。刚才咱们说咱们这次十五寻踪其实整个的这个设计是得益于此前咱们思飞日历的哈、啊、这样一个设计。思飞日历是什么时候出版的呀？嗯， 我们思飞日历出了两，之前是出了两册，今年也有一册。 嗯， 是思飞日历2017年的是第一册。 哦， 2018年第二册，2019年第三册。 嗯，那个书盼盼老师参与了吗？ 没有参与。 那个没有参与哈。那这个 另外一家出版社。 那咱们这个十五寻踪是吸收了它当时的怎样的一个特点呢？这是从设计上面来讲。 其实设计上呢，主要是比如说这个题目四个字啊，十五寻踪。嗯，像它思飞日历呢，也是以集字的方式来展现这个四个字嘛。而尸骨寻踪呢，也是延续他之前的这个设计理念来做这样的呈现。在这个方面其实总体跟原来的日历的总体风格是比较相似的。 我听那个大卫老师说这个四个字其实是北魏的什么一个字体，碑上的一个字体是吧？ 对，因为我们的偏好特别喜欢北魏的这个字体。非常偏好它，之所以因为它这个字体非常刚劲有力，它又非常古拙，所以很美。但是北朝的这个碑帖它是没有简体的，我们所以说这你看的这几个字是简体的，因为出版的需要我们必须出简体，那么于是我们用北朝的这个字体做了四个字是简体的。 但古字应该是有吧？ 古字有，对 啊， 其他三 十寻踪应该都没有， 都没有。 就是用的这个字体，但是呢是 对，从碑帖里面挑的， 挑出来的。很有意思。 这种集字方法挺有意思的，其实。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啊，咱们这个书的腰封啊，这个暗藏玄机是吧？打开之后我发现三折了，再一铺平一看，好嘛，是一张图啊， 寻宝图， 这个图啊，西出阳关无故人呐，西出阳关那边就没有了啊，在这个西出阳关这儿，这个是西边，然后东边有北望云阁，东临青丘，以及南游潇湘，然后这个当中有很多的古迹，这个是一个是你们到达过的地方对吧？这是肯定 的 了， 是的，是的 啊。那这些地方是怎样一个考虑做成这一个图？我拿这图。这个我能找到他们吗？ 其实这个图恰好是我们这个书的内涵的一个表现。因为我们这个书它是以4200多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位置来寻这个表单来形成的。然后我们它是一种文物古迹的坐标，我们拿着这本书你就能找，配合我们的小程序你就能找到这些古迹。那么这个图就是它的一个形象化的表达。当然因为我们古迹太多了，所以我们图上呢不可能全 4000多处不可能 画上。对，挑了一些有代表性的，然后好看的，有识别性的，做了这么 有北京就是天坛。 对，做了这么一张这个所谓的寻宝图。 寻宝图，对，这个宝是咱们国宝 保护的宝， 保护的宝啊。确实啊，我看这个这么一看啊，就觉得咱们国家这个国宝这地儿啊，真是太多了，是吧？你看 博大精深， 对，把这个图挤的，咱天坛跟云冈石窟挨着，所以你说可见这得多大吧，是吧？ 是的，是的， 囊括的这个地域和内容也是非常之广泛啊。 这还有特点，不知道你发现没有？这个里边塔特别多。 哎，对，确实啊，这个 是杨老师自己的设计。 对，这是我的一个偏好。因为我们国家这个塔，非常有多样性，所以说它有不同造型的塔，所以我们尽可能体现它的不同。 哎，您这一说我确实还真是注意到了。你比如说吧，这个最北边的您选了一个塔是庆州白塔啊。跟这个比较偏南一点的，这叫什么美郎双塔是吧？ 对，你看你发现它的风格是如此的不同。 对，特别不一样哈。 对， 那您不妨就给我们说说吧，它为何有如此大的差异，各自的特点啊，和你看到它们什么感觉。 因为时间也不同，然后你 他们建造时间不同，他们的年代不同，然后中国之大幅员辽阔，那么不同的民族他们的文化它有差异，所以在最后的对审美对建筑上面它是有一些不同的，所以呈现出来就不同。 您可以大概说一下吗？比如说这个庆州白塔这是哪儿啊？ 庆州白塔在内蒙，然后它是辽塔，它是一个它就是我们都知道很有名的是应县木塔，它其实是应县木塔的一个砖石结构的砖石板，应县木塔是木质的，那么它是砖石的，它的风格是很相似的，而且它都是辽代建造的，所以它是用砖石来模仿木结构建造的一座塔，它非常高大，在草原的上面非常的漂亮，如果你开车的话很远就能看到那座白塔，虽然辽代可以见到，辽代是一个喜欢建造宏伟建筑的这么一个朝代，但是虽然这个历史久远，战火的原因它毁掉了很多，但是从我们保存的一些塔来看，你可以想象这个辽代那个金戈铁马和那个雄壮的民族 那样一个气象。 对对， 那到了最南端的这个双塔呢？ 对对，这个双塔我没有去过，在海南岛上，所以它充满了这个海南的这个特色。 嗯， 你看没有？就是大伟老师有没有去过的地方？ 那太多了，对， 因为这个是大家这个咱们整个小组共同的一个足迹， 是 吧？是 的， 是大家的一个贡献。 是的，是的，我们小组就有人去过了， 是吧？ 是这样的。 好啊，哎呦，您这说不行，我这地图又太大了，我先扯北京来吧。咱们北京的这肯定都赚到了吧？咱们上。那问题正好是跟你相关，咱们有126处， 北京126处 是吧？这个 其实很多地方的话，我觉得可能很多人也都没有去过。北京其实有很多地方，现在好多也是没有开放的，等于是。 那这样吧， 对， 这突然袭击问您一问题啊，您可以说一说吗？就是您探访北京这些国宝的这些地方的时候，有没有让您特别印象深刻的，或者说你觉得比较冷门的啊？就是我们一般。很少去涉足，很少去看，但是特别值得看的一个地方，能推荐一个或者两个地方吗？ 其实对于北京特别冷门的地方，我还去的不是特别多。因为对于北京来说，它所遗存的主要是元明清，的这个历史遗迹比较多。 对， 有少量是没有不开放的，所以比如说大慧寺，它偏冷门，因为可能老北京人都不一定知道。以前呢，我也只知道它是个地名，因为它不开放，它也没有说特别特别标志性的这个在马路边上很容易看到那样的建筑，它是藏在里头，它又不开放，所以说它的规模可能到今天呢，它只剩下的一座大殿，所以很多人就不知道。是我也是在思飞小组不断交流学习呢，我也知道有这么一个地方。 有这个地方啊。 对，关键是它里面的这个塑像啊，非常的精美，可以说是我个人觉得是北京塑像之最，非常美。非常非常精美，但是它不开放，但是我们有一些借着一些机会啊，可以跟着别人或者一些媒体啊进去看看，就觉得很棒。这是北京的一个特点。 好啊，这个您一说见到国宝啊，这是非常激动的这个心情哈。咱们这个思维小组还有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就是刘拓老师，是吧？哎，刘拓老师给 讲座的时候讲得特别好， 是吧？他有一段音频啊，就是说他第一次接触国宝和这个2010年的时候在武当山的一段经历，是吧？ 对， 我们来听上一听。 我是从小在西安长大的，所以其实一直对这个文物古迹都有一些兴趣。之前也是非常喜欢旅游，因为父母也喜欢，主要也是去一些那个名胜，就是说比较著名的地方，比如说西安呢，就会去钟鼓楼啊、兵马俑啊，然后像北京就是故宫、天坛。但2010年的时候是一个转机，就是在我去武当山的时候，是2010年的这个2月份，我到武当山去玩。这个和一般人一样，大家都会知道去武当山要看金殿，然后紫霄宫、南岩。这个时候我在山下就买到了一张那个地图。这个地图非常有意思，它标出了武当山所有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位置和名称。当时我去完这三个地儿以后，一看这上面还有制式学院牌坊，还有这个玉虚宫，还有玉真宫，这些不知道这是什么。后来当然我现在知道了，这个是就是这个刷宝手册上，就是这个石鼓寻踪上面的这个名录，就是在丹江口的武当山的这个国宝单位。它其实也就武当山一座山，它其实涉及了6批不同的国宝，所以它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地方。我第一次就是在这个山上认识到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个东西， 所以在我看完了这个几个最重要的建筑以后，在第三天我专门用了一天的时间把这个地图上涉及到的所有其他的地方去了一下，那些地方都没有任何游客，然后非常的原生态，我当时就觉得这个感觉特别的好。也就是说在这个传统的名胜之外还有这么多有趣的地方没有发现，所以我回去就开始查这个名录到底是什么东西，从这个时候大概开始专门的去看这些。这个是当时去武当山的时候紫霄宫，也是我去的第一个地方。为什么这个地方对我有那么大震撼，因为当时这个天气实在是特别的好，它是在雪过天晴的一天，整个山上都是布满了那个雾凇，那个景色给我了特别大的震撼，也是让我为什么会再花更多的一天时间来去看这个武当山的原因。这个是当时看完紫霄去的南岩。这个到了第二天的时候天彻底放晴了，这个整个树上全部都是这个雾凇。我从这个明代的那个神道往山上走，一路上那个景色一个人都没有，然后一路景色特别的，我一个人出行是从2008年开始的，然后到2010年的时候，这是真正这个古迹本身给我了这么大的震撼。那个这个当时的金殿可以看到，这个整个金殿上都被那个雪盖满了，完了以后整个金顶上都是这个景色，就全部都是被雾凇盖满。那之后我也很少见人拍到武当山风景这么好看的照片， 没有了，基本上基本，因为这是湖北，这不是北方，这是南方。 对，然后当时整个这个金顶是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这个照片也是选到了那个四飞日丽的武当山里面。这个是当时离远的时候看整个金顶那个紫禁城，非常非常漂亮，我是就是比去西藏还震撼的一次那个感觉。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刚才听到这个刘特先生啊，还是相当激动的啊，提到自己见到这个美丽的景色，看到古迹的时候这种心情。我刚才啊是拿着咱们这个手杖哈，我找了哪个地方呢？找到我的家乡啊，我看了一下。 有去过吗？ 哎呀，的确呀，我去过的地儿您都去了。我没去的地儿您也去这里边有一座地方，有一座古城哈，我还挺推荐大家去的，就是兴城古城，跟我老家还有点距离的。我当时也是有那种就是到这个古迹啊，确实有那种跟历史对话的感觉，因为那个城池就是这个袁崇焕大炮轰努尔哈赤那地儿，哎，之后努尔哈赤受伤回去不就死了吗？就是那个地方， 群主就是兴城的 啊，是吧？ 他上高中的时候就在那个城市里面，所以说他就深深的影响了他。 哦，是这样哈。 对， 哎，然后那个城呢，它基本还是就是人们还在那里生活，我觉得这个就是特别的有意思， 历史和现实这种对话。 对，虽然说今天是吧，咱们什么卖个炸串了，什么卖个饮料了，跟当年是不一样了，但是你还是在，首先在这个地方。然后虽然它也修缮了，但是你每天你还能看见那个祖大寿、祖大乐那个牌坊、那个石坊，天哪！我觉得这其实就是活在历史当中，活在文化当中， 历史在延续， 对，就是在延续的这样一个感觉哈。嗯， 其实我觉得咱们这里边啊，重点就是说这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刚才大伟老师也私下跟我们说了一下，说其实这个是最重要的，这意义来讲是把这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个概念很重要的给它提出来了。你跟我们说说这个啊。 是的，以前就是说仿古，因为所有的历史遗迹我们都可以说叫古，其实这也不完全准确吧，就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呢是国务院公布的，并不是谁自己编的，所以说国务院公布呢，就是当然中国历史悠久，所以说重文物很多，那么哪些可以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呢？这个肯定是国家有一套标准来公布的，那么我们就依照国家公布的这个标准去看，那么它可能是应该是 最值得去看的， 对，值得去看的。对， 现在已经是公布了七批、 可能以后还要公布第八批。 好，这第八批一出来啊， 我看你们这个行程又该开始了，是吧？ 对对， 他们可能现在有的已经看过，只不过是在等着可能会公布。 我们在看的时候，其实有些，尤其像山西啊，有一些有一些文物，它文物建筑它非常的棒，它完全可以列入国宝，但是可能还没有被公布，没有被选入，因为它发现的时间啊也可能偏晚一些。 嗯。 对， 嗯， 它的价值可能是非常非常的高，但是没有列入全国重点，但是，有些同样是值得一看的。 嗯，那再跟这个盼盼老师聊聊吧，啊，您这个就是接触这本书之前，刚才听到您说您也是一位仿古爱好者，是吧？ 对对， 您可以讲讲您的经历吗？ 嗯，其实我的经历呢，可能因为走的地方不是很多，所以我可能到一个地方就会走一下它类似古迹的地方，比如说之前，在杭州会去，其实也都是大家知道的一些地方，比如说岳庙。大家都知道岳庙可能就在西湖附近，很多人都会去那个地方，但是很多人去那个地方可能也因为西湖的人比较多嘛，去那个地方就完全忽略了它存在的这个意义，以及它在历